严凤桥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戏红小想过这牧师的姻缘，今天说什么金玉连天再也提不，我看林妹妹双好着一秒，看他那文成珠玉缤纷落，张佩国笔走龙舌文气好，我为他四大欢龙，不怒意他为我欲言又止吧。寒娇，我为他心事儿全凭，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泡，这如今天随人愿，假期近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待情性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跳啊，那狂风就卷起波涛啊，把

飘香，书信错向雨风行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最可叹治国的一位张忠良被他奸斩在西前，他是死的神国里面，请等